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买趁手，记得嚟啊！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嗱，而家距離啊七月一號嘅時間咧，仲有大概50分鐘，咁即係話咧，你仲可以抽過呢50分鐘咧？ 未交月費啊，仲有50分鐘可以下個月 可以加埋， 可以加埋。咁但係當然咧，你去到七一咁就交下一個月嘅月費噶啦，8月噶啦，係咪？咁大家可以交。交月費呢50分鐘即一個鐘頭之內，咁啊， 撳幾多掣得噶？撳幾多掣？撳 幾多掣就得噶啦。OK， 嗱好啦，我話我哋每次都講下選舉，咁上次冇講，今次我都想講，即係講10分鐘到啦。其實講兩樣嘢嘅啫，一個咧就係關於個超級區議會，即係嗰個所謂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二，即係正確講法就係叫。立法會這個功能界別選舉，功能界別選舉裏面的區議會二，區議會一呢，那個議席呢，就是由區議員即是互選去產生的那個間接選舉，那你建制派人多勢眾，那所以那個位置呢就永遠都是建制派提名的候選人就當自動當選的。咁最近兩屆都係呢個葉國軒啦，葉國軒今屆咧就新嘅一屆就唔會參選啦，佢退休啦咁樣，咁佢哋又係換翻民建聯第二個人上去啦，係咪？咁因為你睇翻喺2015年嗰個區議會選舉咧，咁佢哋都係佔多數嘅，咁到最後個位置又係佢哋嘅啊。咁有個區議會二咧，就係、是、何俊仁做立民主黨主席嘅時候，佢哋所倡議嘅嗰個區議會方案。咁啊，同中聯辦談判，嗰個結果嚟嘅。咁而家泛民主派咧就初步知道咧，至少有三張名單先啦。兩張就係呢、這個民主黨嘅，就係、是、陶謹申同埋鄺俊宇，一個年紀大嘅，一個年紀輕嘅，兩個資深嘅同一個新人啦。咁我估計陶謹申就應該係篤定當選嘅。個理由好簡單，因為你五個位講緊可能得8張名單去參加呢個選舉。嗱，建制派佢一定係箍到實一實嘅，我諗佢最多係出4張名單嘅啫，甚至乎可能就係3張就係博你攞3席。咁而家民建聯咧就一定係呢一個李慧瓊再加周浩鼎 他要拿兩席，上一屆就是李慧瓊和劉江華，劉江華結果就輸了給何俊仁，即是些微票數輸給何俊仁。我們事後看回，就是、這個又 很明顯就是共產黨要何俊仁贏的，因為那個方案是他提的嘛。但是今屆就要你死、okay? 然後建制派上一次就民主派拿三席，民主黨就何俊仁和陶謹申，跟住就民協的馮檢基。咁馮檢基咧喺2015年選區議會掛咗，所以咧佢就呢個超區連任無望，佢就唯有轉戰呢個新西直選。咁但係民協會提名一個人，因為佢超過15個區議員，佢可以提名一個人，就提名一個年輕人何啟明，佢係深水埗區議員，就去參加呢個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二，俗稱超級區議會呢一個議席嘅選舉。咁呢個就係民協啦。另外新民主同盟有佢超過15個區議員，佢自己可以篤定提一個黨，唔使揾人借票，唔使揾人幫手就可以提名一個候選人。較早時傳出就係范國威去選，咁范國威去選就因為收到風話鄭家富要重出江湖，咁啊即係死得，咁啊唯有去選超區。咁後來咧又喺網上徵求民意。啊！即係究竟新同盟應唔應該參加呢個超區選舉啊？咁樣咁結果而家咧就決定俾關永業去選。關永業係冇得贏，民協嘅何啟明又係冇得贏。咁如果佢哋兩個都出選，加埋民主黨兩席兩個提名嘅名單，就總共即係有四張名單，再加埋就係梁耀忠，咁就有五張。咁另外有一個即係被認為是本土派或者他自己都說支持港獨的陳國強，他現在就說還爭這個提名兩三個提名，他又說要去選。假如他拿夠15個區議員的提名他去參選的話，那即非建制派除了四個民主派之外，再加上梁耀忠，再加上陳國強，即是六張名單。今天是建制派呢就鎖定周浩鼎、李慧琼、民建聯、工聯會、王國興。我認為王國興和李慧琼幾乎是贏緊，咁就睇下周浩鼎得唔得。嗱，而家我未知道仲有冇第四張名單。咁即係話佢哋三張係希望攞三個位，嗱最少攞兩個位。然後呢邊非建制派淨係一個民主黨兩張名單，新同盟一張，民協一張，四張就去加梁耀忠，至少就五張。咁而家睇嘅情況，陳國強入唔入到閘都有個疑問喺度。咁換言之就係五張名單對加八張，咁所以我估計就八張名單去選五個人出嚟。咁你對於民主派嚟講，佢冇得揀噶嘛？佢真係只有投俾陶謹申，投俾梁耀忠，即係知名度最高嗰啲。跟住嗰啲邝俊宇、关永业同埋何启明，你三个人就分咗啲选票噶啦。到最后嘅结果，你就会变成建制派李慧琼、周浩鼎加个王国兴笃定攞三席。嗱，会有呢一个变数，系咪？当然对于民主派嚟讲，最理想嘅就系民主党攞两席啦，好似上次咁，邝俊宇又入到，陶谨申又入到，再加个梁耀忠咪三席咯。咁你嗰邊咪王國興加李慧瓊咯？咁但係呢度你而家呢幾張名單，嗱你所擔心嘅碎片化咪出現咯？咁而家新同盟又唔同你協調，民協又冇得協調，嗱所以你啲民主派到咗立法會選舉點會協調嘅啫？講下講真係，所以2012年嘅所謂超區選舉，民主派佔三席，然後建制派佔兩席，民建聯、工聯會各一席。咁可能會出現即係呢個逆轉啦，係嘛？嗱，呢個就係關於個超級區議會嘅最新嘅情況。最新嘅情況就係梁耀忠，因為佢哋街工只係得四個區議員，佢要爭取泛民主派嘅盟友，即係11個區議員嘅支持， 借票， 佢先至夠提名。咁我估計梁耀忠應該實夠嘅，譬如工黨。咁佢有區議員啦，佢都應該會支持佢三個區議員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你民主黨都應該要俾票嘅，係咪？民主黨最多議席噶啦，區議會。咁仲有公民黨啦，係咪？咁我估 梁耀忠應該是會夠呢個提名嘅，反為陳國強就未必夠提名。咁樣陳國強嗰個支持，即係佢參選嘅啲咩人呢，就六個所謂新退黨同盟嘅，即係包括有民主黨退黨嘅區議員啦，新退黨同盟嘅區議員同埋部分嘅散兵。咁散兵其實數嚟數去，我又唔覺得呢個青年新政嗰個會支持陳國強嘅，即係控保研。徐子健我又唔覺得佢又會支持啦，係咪？另外即係喺港島區嘅另外一位即係區議員係散兵嘅，咁我又覺得佢未必又會俾票你呢一個陳國強，所以陳國強出到嘅機會，我覺得係非常之微。根本言之就係、是。照目前牌面睇，就是民主黨兩張名單，民協一張，新同盟一張，同埋街工梁耀忠一張，咁就五張名單去搶三席。對家咧就係、是、到目前為止，我哋知道佢篤定一定出選嘅就係民建聯兩張名單，工聯會嘅黃國興一張。咁究竟係二對三定三對二咧？就而家睇目前嘅情況，我覺得非建制派即係民主派就唔係好樂觀。尤其是民主黨嘅抗進與相對個當選嘅機會又係比較低少少， 知名度唔夠啊。 咁因為你會俾關永業嗰啲又搶咁你啲票噶嘛，係嘛？咁民主派嘅支持者。咁佢會唔會配票呢？咁樣啊，呢個就我又諗唔到佢哋會坐低傾點樣配呢啲票，都好危險嘅啫。大家鬥搶嘅啫，即係好似上次選舉陳婉嫻，即係俾李慧瓊搶咗好多票，即係發爛渣嘅啦，已經到後期已經係啊，佢諗住做票後噶嘛，結果票後就李慧瓊啊。咁當然佢黨夠大。即係所謂裝腳也者，你民主派裝腳是不穩陣，建制派裝腳是很穩陣，裝腳都要穩先得嘅。所謂裝腳也者就是你啲地方勢力，包括啲區議員，譬如佢上次攞到千五票，佢可唔可以攞翻啲千五票嚟俾你咧？係嘛？攞到啊，梗係好啦，係咪？譬如你講你新民主同盟咁，你范國威篤定贏噶立法會嗰席，如果你所有嘅區議員，攞翻曬佢哋啲票，捧落你嗰度喺立法會選舉，係嘛？再加上你自己個號召力，咁你贏緊嘅喎，係嘛？咁但係調翻轉，你長毛冇裝腳嘅，佢攞四萬幾票喎，係嘛？陳志全都冇裝腳嘅喎，佢得票係高過你范國威成萬票喎，係嘛？所以選舉唔係咁睇嘅，係嘛？咁你嗰陣時陳志全邊個識佢啊？新東，係嘛？佢得票仲高過你劉慧卿，係嘛？咁但係得四年光景咯，到今次又係另外一回事。通常連任或者現任係最著數嘅，係咪？咁我睇今屆嘅現任有幾個都會瓜柴。嗱，另外要講嘅咧就係港島區個選舉啦。咁佢又出現一啲變數啦。當然其中一個變數咧就係因為詹培忠咧就有病。 哦 咁而家佢隻腳好似就唔行得嘅，咁、啊、因為咩事令到隻腳唔行得就唔知啦。咁、呢個就影響佢好積極參選。咁、如果佢詹培忠喺九月冇辦法參選嘅話咧，咁就建制派嘅變數相對少咗啲咯。 黃種腳不消提， 就一個變數就少咗啲啦。咁、另外就係鍾樹根已經決定排喺張國軍第二，所以共產黨真係好犀利。俾你出嚟扭下偈講下嘢，跟住就收你皮，跟住而家就係、是、佢覺得排第二位都幾好啊，都有機會，唔係未試過一張名單兩個贏啦、 啊。不過就唔輪到你啦， 屌你啦，真係咁樣講嘢，我琴日咪笑佢咯。我話你行出嚟，我係應該贏嘅，你唔俾我選。我退黨，跟住同我一齊嗌民建聯最無恥，屌你！擔保你贏，係咪啊？我擔保你贏啊！同我一齊嗌民建聯最無恥。我話嗱，中根識你咁多年嘅，我識佢好多年嘅喺東區。我記得第一次同佢交手係咩咧？我而家話俾你聽，1995年 魚灣村大火。我幫呢個無線電視做緊一個節目，叫做《城市追擊》，好出名嘅呢個節目。我都做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即係呢個酬金幾高嘅，就係、是、一個單元係我嘅啫。我出去做訪問啊，去拍嗰啲政府部門嘅門啊，大隊箍啊咁樣。魚灣村嗰次發生大火咧，就係、是、嗰、那個入去村嘅通道咧有阻塞，令到啲消防車去唔到。咁於是咧就即係引起好大嘅爭議啦，係咪？咁我咧就話：，呢一個魚灣村大火，我要做 O.B.， 揾一部直播車去到魚灣村。咁啊，約齊啲一個消防隊長，一個咧就係魚灣村嘅房屋經理，另外就當區嘅區議員鍾樹根先生。咁啊，坐低大家喺度傾，啊，即係有消防處、有房屋處、有當區區議員。當年1995年係撞啱立法局選舉。兩個港島區的候選人我都請他來，一個就是程介林，一個呢就是楊森。那就坐在這裡，程介林呢就是就是開麥之前他已經跟我說，他說：毓民，你有沒有搞錯啊？這裡是我地頭，你找楊森來，你分明是益他而已，是不是選舉？我說：大佬，你就是正因為是選舉，我不可能只是你一個立法會候選人， 咁多巴人 係咪？大佬，我梗要掹多個楊森，呢個好正常嘅。仲有，你話呢度係你地頭，屌你老母，你黑社會啊！我我仲將呢件事寫咗，當時喺蘋果有個專欄，我寫出嚟，屌你黑社會啊！你冇幾耐咪俾人拉啦，你老尾真係係咪？恐嚇我，你知唔知啊？你抄翻1995年嘅《蘋果日報》其中有一篇我寫嘅文章，就講呢件事嘅。我就是主持那個論壇呢，那時小弟真的紅到發紫，我告訴你，那個是無線電視城市追擊，我益你，現在是你來恐嚇我。我就跟鍾根早兩天講起這件事，都在那裡笑。我說我叫你鍾樹根來，就因為你是當區區議員，你是民建聯，程介南又是民建聯，你應該兩個民建聯，你一個民主黨，是嗎？你都炸影我啊。其實我不需要有這些考慮的，因為那個是一個電視節目，但是由於選舉臨近，我覺得必須要叫楊森來。楊森都不熟那件事，其實是魚灣村大火的識條毛嗎？是不是真的益他的？喂，程介南也是，你也不是東區區議員，你識條毛啊？你又不知道魚灣村的情況，最熟悉的就是鍾樹根，他是陀地。他那天就說一句，是啦，這裡的陀地很多都是這些朋友，當然啦，那裡很多學老人的嘛，大佬漁民。我那年去幫社民連選舉，幫藍陳玉藍去參去隊啊鍾樹根，都拿到成 40% 選票，那裡我很多鄉里的，大佬。逢是漁民，無論大埔，現在告訴你，西貢、大埔、柴灣、長洲都很多是我的，即是同鄉兄弟啊！現在告訴你聽啦，屌你真係柒啊柒啊！佢真恐嚇我啊！嗰度佢地盤喎，我心諗嗰度係你地盤，即係話你民建聯嘅地盤啦，係咪？屌你啲黑社會啊！你真係係嘛？就係、是、我最記得印象深嗰陣時就嗰陣時識阿鍾根嘅，話俾你，眨下眼都超過20年，係咪？所以有時政治真係一諗諗下，唉，屌你！我哋個經歷都真係可以好多都，所以點解而家啲民主派咁鳩憎我？喂，但係亦都唔啱嘅，但我都幫過你哋好多嘅喎，當年係嘛？喂，我90年代中到2000年，喂，我喺呢個傳媒界真係我冇電視台，電台未做過嘅啦，香港電台做過。係嘛？商台做過，亞視做過，無線做過，有線做過，撈做過。 民協籌款啦，嗰陣時 啊， 幫人民協籌款啦， 係咯，幫你民協籌款，你撲咗街之後係嘛？咁唔止一次添喎，係嘛？咁所以你諗翻起咧，即係呢啲前塵往事，即係又好唏噓嘅，係咪？嗱，所以我講翻港島區嗰個選舉啦，而家即係個變數就係、是，即係建制派嚟講，咁上不久之前打锣打鼓话定出嚟参选，然后对付呢个689嘅关于佢5000万收过5000万嘅呢个詹培忠咧，而家就即系身体不适，系嘛？ 咁啊只腳行動不便啊，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係咪？咁打呢場仗啦，係咪？咁啊呢個有個變數啦。鍾樹根而家又決定排喺張國軍嘅後邊，咁啊，咁呢件事反映咗啲咩咧？屌你共產黨真係操控你成個建制派嘅選舉，鍾樹根調氣又好唔順，但係又能如何？咁當然啦，我估計都會俾翻啲好處嘅。係、 哎，孫悟空咪做其他嘢咯。咁你始終俾人攆住啊嘛， 會俾翻啲好處佢嘅。嗱，琴日立法會就流會，咁我就話嚇、啊、梁家騮，你呢一個所謂拉布見習生 intern 嚟啫嘛，拉布。佢走嚟問我：喂，大佬，中止代續點搞啊？副委嗰度點搞啊？佢呢兩個拉布，我咪話俾佢聽，我印埋個議事規則俾佢睇。OK。仲佢提出副，即係呢個中止代續嘅時候，仲出現咗呢啲小烏龍嘢。佢一起身提中止代續，即係到佢發言嘅時候，佢提中止代續。嗰陣時係恢復二讀，就呢個醫生註冊條例啦。而家講緊係嘛？咁佢即係舉手就令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0(1)就呢一個議案提出中止代續。咁當時嘅代主席咧就是、馬逢國。咁啊，梁君彥去咗殯儀館。就呢個香港工業總會嘅 劉展浩 啊，即係個喪禮，好多建制派都去咗。流會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係啲建制派去咗呢個殯儀館，翻唔到嚟。OK， 係嘛？因為當時民主派都有6人喺個會議廳嘅，係嘛？你又冇曬啲民主派，咁樣流會就唔出奇啦，係咪？咁原來好多建制派去咗即係出席喪禮，係嘛？梁家騮舉手話中止待續，跟住佢坐翻低喎。咁然後呢個馬逢國我撚鳩鳩就只係叫呢個高永文講嘢喎，局長對於中止代續議案你有冇發言？佢發咩言啫？關佢春事咩？即係你一定要等個提案人發言完之後，其他議員發言完之後，先至俾呢個局長去發言。 即係馬逢國都發緊夢。 唔係嗰個係代主席啊嘛，屌你主席兼責心啊嗰、那個咪又係。 過低現場，過低現場。 喂，我可能唔對路，跟住佢可能馬局長真係講喎，講咗幾分鐘，佢唔知佢要講乜啊！你大家唔好支持呢個中止代續啊！咁咯，係嘛？咁跟住就撳咗掣嘅咧，就係莫乃光同我嘛，我諗住落去撐阿梁家騮，我梗係撳啦，係咪？我預備咗個中止代續個講稿噶啦。咁誒莫乃光咧就撳第二個咪起身講嘢，我點解佢講嘢一定係梁家騮講嘢？跟住梁家騮就醒目啦，響鐘點人數，點人數完期間咧，我就走埋去同個秘書講，即係坐喺主席隔離個助理秘書長，個魏碧瑤女士，喂，我有咩理由？咁样冇道理嘅，咁谂起解释就是，主席冇叫佢讲嘢。我主席佢一提有个议员，按照议事规则第40(1)喺无需预告情况底下提出中止待续议案，咁你个主席就话而家梁家骝议员根据这个议事规则40(1)提出中止待续议案，我而家请梁家骝议员发言，要咁样噶嘛？佢冇講，咁呢個拉布見責，所以我撚鳩鳩就坐翻低，跟住佢就叫咗個局長去講，明唔明我講咩？跟住一個咁嘅小風波啦，報紙有冇寫我唔知道，好笑啫。咁我咪話屌你拉布嘅 intern 加埋嗰、那個即係、就是、實習嘅主席，咁咪變咗咁咯。咁我後屘終於就俾翻梁家騮講啦。咁啊好啦，梁家騮講完之後咧，咁就跟住好似仲有一個議員講，後屘梁家騮又點人數，咁喺呢次點人數咧？嗰陣時啱啱係我準備要講嘢嘅，我上咗樓，咁啊準備等佢哋講完啦，輪到我啦，我講啦咁樣。咁啊梁家騮就響鐘嘅結果就係流會。咁流會咧就禮拜四全日，即係今日咧，由9:00到8:0011個鐘頭咧，就完全冇得討論呢個醫生註冊條例。咁就要等下個禮拜三。下個禮拜三、四、五三日，但係仲有兩條法案，一條係消防條例，一條咧就係好重要嘅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呢一條條例草案亦都係屬於高永文嗰個局嘅，係屬於呢個食衞局嘅。呢一條條例審議咗2年，搞咗10年8年。要立法規範私營骨灰安置所。好啦，呢條條例其實亦都冇乜爭議嘅，但係個修正案非常之多，因為非常之複雜嘅 一個條例草案嚟嘅，係規範而家嗰啲私營嘅嗰啲骨灰安置所。咁大家知道好多問題係同地政又有關，有啲又嗰塊地又有問題，有啲而家有個廟佢就整個骨灰安置所喺度就收人錢係嘛？哇，幾廿萬一個位咁樣。咁有啲而家咧做緊好大規模嘅係嘛？起緊好大規模嗰啲講緊係收入講緊係 億計啊， 百億啊，咩億計啊？过百亿啊！其中有一个在葵涌就嚟起嗰个系过百亿嘅，讲紧系系咪？系好大嚿钱，所以有某人不断喺个骨灰安置所嘅条例草案委员会里边咧，就同政府撑呢一个所谓补地价问题，摆明系帮呢啲大型嘅私营骨灰安置所嘅营办商，此人亦都冇申报，佢系签名支持某大私营骨灰安置所嘅啊。所以都幾大鑊，我話俾你聽。咁如果呢個咁嘅條例草案通唔過，或者喺呢個會期裏面提唔到嘅話，會出現一個咩情況呢？而家係第四屆立法會喺7月15日嘅中午一點鐘就係要休會嘅。除咗喺之前禮拜一、二主席去加會，禮拜一、禮拜二都要開大會咁樣，除咗咁。但是咁都未必担保你个骨灰安置所私人条例草案一定可以通过，所以就系大领落呢一个流会嘅影响系好大。如果你骨灰安置所呢个条例草案冇办法喺而家呢个会期里边完成嘅话，就要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喺下一届。嗱，嗰个理论系点咧？下一届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系冇。不可以帮你上一届的立法会员未完成的工作去背书的，你明白吗？ 由头做过 一 次， 即是由简单来说就要由头做过一次，由事务委员会那里开始，跟着哇就首读，跟着就法案委员会又由头再来一次，真的很大镬，是吧？有很多人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所以那天我就不见到某人，即是昨天全日是不见到某人，是吧？在这个立法会出现的，甚至某人的同志都是出现过惊鸿一瞥，那什么原因呢？大家自己去探究，我们也不在这里做阴谋论的揣测，不是有些人无证无据就说我收共产党钱、okay? 我们有初步证据我都不够胆去即是去讲，是吧？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一定会讲，是吧？好啦，咁啊，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實就立法會到咗7月15日咧就完噶啦，咁我哋咧就會全力投入呢個公投制憲嘅工作啊，咁我嗰個7月15日之後個日程咧就會排得好密嘅，咁呢個亦都係呢即係7月15日至到9月4日呢個半月咧，我諗就係我哋即係最艱辛 60日， 呢幾十日即係。好辛苦，而家嚟計就60日啦。咁呢60日就真係係好艱辛嘅。咁啊，希望啲後生嗰啲咧就多啲努力一下啦，係咪？咁啊，呢一場仗大家要全力以赴啦。我都繼續講嗰句啦，唔好理人嘅咁多，我哋就係埋頭苦幹，全力以赴，係嘛？咁聽日7.1咧，我哋嘅街站咧，希望啊，即係我哋除咗守護香港之餘咧， 守護埋街站， 我哋要守護街站。OK。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拜拜。